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这里是 Bravo FM 91.3，我是李星云，欢迎收听今天的《星夜狂想曲》。这个节目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首播，周日的晚上9点还会再重播一次。今天我准备的这个这一集呢，我自己很兴奋，很期待。这个是一个以前是一个乐团的主唱，好，那他的名字叫做 Brian Wilson。如果你有听过这个海滩男孩这个乐团的话，你就知道这个灵魂人物啊，这个布莱恩先生。那他很特别，他不只是一个歌手，他同样呢也是制作人，而且呢在美国人的心目当中似乎从60-70年代如果你很爱 Beatles 的，有一个族群就是听这个英伦摇滚的，有的人呢就是另外一群呢就会拥抱这个 Beach Boys， 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Brian 他所属的这个乐团叫做海滩男孩 Beach Boys。 那这个主唱呢，他很有意思，以前在乐团里头他是算是灵魂人物，所以写了很多有关于美国西岸的歌曲。如果你也喜欢加州，你一定会听过他的歌曲。大家对于加州，对于美国的西岸的印象是什么？你会第一个想到棕榈树吗？椰子树，还是这个 LA very typical 的，如果你有看 La La Land 的话，塞车，还有呢就是这个海滩，最有名的就是 Santa Monica ，那个Venice 威尼斯海滩，那个整个海岸线都常常会有比基尼女郎，对不对？然后很多这个上身半裸的这个帅哥在打排球，海上排球。那要不然呢就是有一群在喝着啤酒，另外一群呢非常的典型的对于加州男孩的印象当然就是冲浪咯。对，这个 Brian 他写了很多有关于冲浪的歌曲，什么 Surfing USA， 有这个 Surf Girls， 在他的歌名里头就是冲浪滑板男孩常常会出现。好，我们先来欣赏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海滩男孩，也是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才子 Brian Wilson 所带来的 I Get Around。 Round, round, get around, I get around, yeah, get around, round, round, I get around, I get around. Where the kids are hip. My buddies and me, you're getting real well known. Yeah, the bad guys know us and they leave us alone. I get around. Cause it's never been beat, and we've never missed yet with the girls we meet. None of the guys go steady, cause it wouldn't be right to leave your best girl home on a Saturday night. I get around, get around, round, round, I get around. 什么会今天想要介绍 Brian Wilson 这个来自于加州的这个印象的男孩？其实早期听到他们的歌曲的时候，海滩男孩，就会充满了对于加州的各种的想象，阳光、椰子树、海滩上面拿着滑板或是拿着冲浪板的这些帅哥们。Serving USA 是下面一首歌曲，那这首歌不仅仅是The Beach Boys 的招牌典型歌曲，而且呢连著名的小说家村上春树，这位日本的小说家呢，他也很爱这个 Brian Wilson。 以前会觉得说村上好像常常在他的小说里面提到爵士乐或是古典乐，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小说家村上春树他也很喜欢 Beach Boys 海滩男孩，甚至呢在有一本书《给我摇摆其余免谈》这本散文集里头，他还写了一大篇的有关于海滩男孩。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去把这本书翻开来搜寻一下，如果你今天听海滩男孩，你对这个音乐或是对于村上如何来形容他的偶像，那我们一边来听 Serving USA 这个名曲，然后你可以一边翻着这个书，真的很有趣。再来两首歌曲是 Don't Worry Baby 跟 When I Grow Up。 Brian 的他的音乐里头，在海滩男孩这个乐团里，我觉得很特别的是他有很丰厚的这个和声，那这个男主唱其实他也常常用假声，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待会可以听一下，有时候他音高真的可以唱得蛮高的，甚至你会觉得有一点点仿女生的这个几乎是女生的音域了，可是他驾驭起来其实还蛮好听的，也成为了 Brian 的特色。 I don't know why, but I can't. same things that turned me on as a kid. Will I look back and say that I wish I hadn't done what I did? 今天介绍的这个 The Best of The Beach Boys 海滩男孩的精选集 Songs of Summer， 这个唱片封面其实就是这个夕阳西下的一个非常金黄色的视觉，那你就知道说其实夏天的声音是不是就是属于海滩男孩的呢？里面有非常多的他们的精选歌曲哦，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有很多歌曲其实歌名都跟冲浪有关呢， Surfer Girl、哦、然后有这个 Surfing Safari Surfing USA， 你就知道这个 Brian Wilson 真的很爱冲浪吧。他们的歌曲呢其实我觉得很能代表670年代、那个时候很灿烂很辉煌的这个加州印象。那提到 Brian 这个人，其实他不只是一个好的歌手，一个制作人，一个作曲人，其实对于很多美国乐迷来说，他也是一个算是主导型的灵魂人物、哦、就是在流行音乐史上呢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为什么他会得到这么多的人的推崇呢？主要就是我觉得 Brian 他的 sense， 好，他的音乐品味，据说他小时候两岁的时候一听到盖希文、那个我们应该算是古典的作曲家，写蓝色狂想曲的这个作曲家，他听到盖希文的音乐以后呢就整个人就电到了、两岁就开始听蓝色狂想曲，这会不会太早会了、但是的确布莱恩呢他从小最崇拜的就是盖希文。那盖希文是应该算是美国的古典音乐的作曲家，但是呢他崇拜盖希文到什么样的地步呢？他居然把盖希文的蓝色狂想曲用歌曲的方式来重现，这个很有趣哦。这是我想要接下来介绍的另外一张专辑，它叫做 Reimages Gershwin。 好，那大家都知道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几位古典作曲家，比如说科普兰，比如说盖希文。那对于布莱恩来说呢，其实盖希文的音乐并不像一般的古典音乐那么样的艰涩、哦、那蓝色狂想曲当然其实说真的它的这个旋律已经深深的烙印在每一个美国人的心目当中，甚至这个旋律比任何的 Billboard 上面的金曲可能大家都还更熟悉。所以呢布莱恩他就发了一张专辑，很有趣，把盖希文的歌曲重新的本来是管弦乐的作品，怎么 变成了歌曲。好，这真的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尝试。好，先来放给大家听好了，这也是接连要播一次播两首，因为我觉得 Brian 很好玩，他的歌曲好像都很短哦。那一分多钟的一个蓝色狂想曲，用歌曲 vocal 的方式来表现，然后第二首歌曲呢，他就直接接歌了 The Like in I Love You、哦、这首歌也超级美的，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两首接连下来的感觉。 Found the inner light. Now we can duplicate the universe. 不管你以前有没有听过《蓝色狂想曲》这个古典作品，刚刚听到 Brian 用这个人声来演唱，你的感觉是什么呢？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哎，也蛮好听的嘛，哈。特别是他也用上了《海滩男孩》的那种技巧，就是很丰厚的人声，多声部的。那几乎《蓝色狂想曲》一开始的这个旋律它都没有错过，好，就是和声结构它完全都用人声来表达出来。算起来 Brian 要向大作曲家致敬的这种很浪漫的美式。那盖希文说起来，这个《蓝色狂想曲》其实影响了 Brian 的一生，好，他常常说他小时候2岁听的，对于他来说呢，这个 musical最典型的人物在他的脑海里头，盖希文就是第一名。但是你可知道，以前盖希文第一次发表《蓝色狂想曲》的时候，其实还被古典音乐圈大肆的嘲讽跟批判。刚开始不太能够接受，说：“哎，在古典的这个音乐厅里头，怎么会有这种有一点点爵士味道的？”甚至还有一些味道者对于盖希文的评价是非常两极的。有的人觉得哇，这是一种非常新鲜的美国人的音乐，但是有另外一派呢，这个保守者就会觉得说这个难登大雅之堂，就开始用非常尖酸刻薄的形容词来骂这个盖希文。但是呢我觉得大众的耳朵还是最有力量的，等到大家非常能够接受盖希文，而且呢点播率超级高，大家就是要听到《蓝色狂想曲》的时候，这个热潮一吵起来，其实那些味道者也就慢慢的闭嘴了。所以好的音乐其实只要有听众的话，其实这些曲子就有办法存活下来。那这个 Brian 呢，也当然就是受到盖希文的刺激哦，所以在他现在的这个年纪，应该今年应该有75岁了吧。你很难想象哦，这个老先生年轻的时候组海滩男孩是那么的青春洋溢，但是呢到有一点年纪的时候，他开始回想他最崇拜的盖希文，于是他就出了这一张专辑，要来向他的偶像致敬。接下来的这首曲子也是盖希文的经典中的经典，也是必听之作，那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Summertime。那这个布莱恩他用一个组曲的方式来重新诠释Summertime， 我觉得他这个编法哦非常特别，待会大家可以听一下，因为我觉得 Summertime 给人家的感觉，当然它就是一个比较忧郁、比较凄美的。那但是用人声来表现呢，其实这个 A minor 然后接到 B minor， 它有一个这个小六，我们会说A minor 6、就是有加了6度音，这个和声结构 Brian 是如实的把它用人声来表现，我觉得也有一种凄迷跟神秘感，大家听听看。 And the living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 嗯， 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五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咖啡之路，就如哲学大师柏拉图所说：“若爱，请深爱。”而台湾惠森咖啡的执着之爱。从南投惠森林场所种植的咖啡林开始飘香，每一口的浓郁都蕴藏对土地的爱与疼惜。因为珍惜台湾咖啡，不论市场波动，坚持以稳定最好的价格与农民长期合作。为了更丰富的咖啡风味，还研发出台湾咖啡豆与国际优质咖啡豆的黄金比例，更严格的流程与定期 SGS 的检验，让台湾惠森咖啡从种植、采收、烘焙一贯作业，烘出独特香气的台湾味。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台湾惠森咖啡。 为生活喝彩，因为你勇敢去爱。Bravo 台北 FM 91.3。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音乐灵魂人物，他的名字叫做 Brian Wilson。他曾经待在《海滩男孩》当中的这个男主唱，后来出了一张专辑，非常的特别，是他收录了盖希文美国作曲家的一些古典的作品或是爵士的作品，然后用人声的方式来表现，特别有这种丰厚的和声结构。来听下面这首歌曲，叫做 I Love You Porgy， 这个是乞丐与荡妇当中的歌曲。 I love you Porgy, don't let him take me, don't let him handle me and drive me mad. If you can keep meI wanna stay with you forever, and I'll be glad. I love you, Porgy. Don't let him take me. Don't let him handle me with his hard hands. If you can keep me.I wanna stay here with you forever. I've got my man. Someday I know he's coming to call me. He's gonna handle me and hold me so.It's gonna be like dying loves you, forgive. Let him take me. Don't let him handle me and drive me mad. If you can keep me, I wanna stay here with you forever. I've got my man. 布莱恩他自己是一个大明星，但是呢，在大明星的心目当中也有非常崇拜的偶像，那就是大作曲家盖希文。盖希文最著名的就是《蓝色狂想曲》，所以呢，这张唱片布莱恩很特别的就用《蓝色狂想曲》当作一个序曲啊，而且结尾的最后一首曲子他也是用《蓝色狂想曲》作为一个 ending， 所以他真的是非常崇拜啊。这个美国作曲家盖希文，布莱恩他不仅仅是一个摇滚乐团的主唱，他也听爵士音乐，他也喜欢古典音乐，所以呢，在他老年的时候发行这张 Reimages Gershwin，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接下来这首曲子呢，叫做 Swanderful， 也许你听过很多知名的爵士歌手的版本，但是呢，布莱恩用这种比较偏向流行味道的方式来演唱，其实也别有韵味。 Marvelous, you should care for me. It's awful nice, it's paradise. What I love to see. You've made my life so glamorous. You can't blame me for care for me. 常常我们会觉得盖希文是古典作曲家，布莱恩是流行乐团的主唱，这两个人应该不搭嘎吧，应该很难能够有什么样的冲击。但是呢，这个摇滚乐团的歌手其实从小就听过盖希文的音乐，甚至在他两岁的时候，对于他来说，他听到蓝色狂想曲呢，就展开了他对于 musical 所有的想象，其实都是因为盖希文。所以其实我也觉得音乐好玩的地方也在这里，就是常常他会穿越国界，穿越国籍，穿越地域性，有时候不一定是古典圈的人只听古典音乐。我常常有碰到有很酷的小提琴手，其实他们也听后摇滚，或是呢，我也常常认识有很多爵士乐手，其实他们也听摇滚音乐。所以大家其实不仅仅是用一种耳朵去选择一种音乐，所以在星夜狂想曲里头呢，你也会常常遇见这样子跨界的音乐人或是艺术家的作品。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布莱恩·威尔森，海滩男孩的主唱，他其实对于盖希文有非常非常多的感觉，所以在他出了这么多年的作品之后呢，他居然出了一张这样子向盖希文致敬的一个重新诠释盖希文的歌曲的专辑，很有意思。刚刚听到的是 Swanderful， 其实这首歌曲另外一个爵士天后Diana Krall 她也曾经唱过，而且呢，女生来唱这首歌曲，又加上这个弦乐的编曲，非常的浪漫。我们来比较一下两首歌不同的版本。 It's wonderful, it's marvelous.You should care for me. It's awfully nice. It's paradise. It's what I love to see. You made my life so glamorous. You can't blame.Marvelous that you should care for me. It's wonderful, it's marvelous that you should care for me. It's awful nice.Paradise is what I love to see. My dear, it's four leaf clover time. From now on, my heart's working overtime. Oh, it's wonderful, my.Should care for me. Glamour marvelous that you should care for me. 听到 Diana Crowe 的声音，有没有快要融化了？听她的歌声，一首应该会觉得还不过瘾吧。我们再欣赏下面这首，也是我选播的，这是非常知名的作曲家叫 Burt Bacharach。The Look of Love 也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那我一直很喜欢戴安娜·克瑞尔她的这个制作物，因为呢她总是能够找到金牌的制作人来帮她编曲帮她制作。这个 Tommy Lee Puma 这个老牌的制作人其实帮 Diana Crowe 创造了一条很浪漫的新爵士天后的路线。好，那这张专辑几乎每一首我都会跟着唱，也如果你手边有他的专辑的话，你可以看得到 Diana Crowe 特别的拍一些比较 sexy 的照片，然后配合他的浪漫歌声。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The Look of Love。 最后一首歌曲也是爵士名曲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我在节目当中应该播过 Ella 的版本， Louis Armstrong 的版本，但是呢这首歌曲被摇滚明星布莱恩来演唱又是什么感觉呢？这个布莱恩在海滩男孩当中六七零年代他算是有的人用泡泡糖乐团来形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于冲浪男孩一定要有偏见嘛。但是其实我是觉得他们在六七零年代还可以跟 Beatles 相抗衡的这个美国乐团其实是留给大家很多很灿烂的加州印象。那没有想到他中年以后呢，其实他是设立了有各式各样的音乐，包括今天我们介绍的他重新来诠释盖希文的作品。那很明显的他不仅听摇滚乐，他也爱爵士乐。我们最后就一起来欣赏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来自于布莱恩的诠释。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